欢迎收听多人有声剧《斗罗大陆》，唐家三少原著，声容文化制作，喜马拉雅荣誉出品。 深海魔晶王看着唐三的样子，不禁有些失望。不过他对唐三的恨意已经提升到了极限，虽然化为了人形，但体内的痛苦却依旧存在着。八蛛毛的吞噬能力以及附带的毒素还好一点，关键是冰火两仪眼那两种泉水带来的冰火两重天，现在还令他的身体忽冷忽热的，分外难受。虽然那两种能量已经被中和了一部分，但想要全部消除却不是一时半会儿的事情了。但是这份创伤就需要不短的时间来恢复。一人一精就这么在空中对峙着，彼此目光分毫不让。虽然深海魔晶王的能量要远高于唐三，可在气势上他却占不到一点上风，唐三的精神力犹在他之上。深海魔晶王深紫色的毒目与唐三澄澈的蓝色眼眸对视，他的气息竟然被唐三的眼神一点点压制着，化为人形后本该提升到巅峰的气势竟然缓缓地下降着。在战场上，士气往往能够成为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一点谁都知道，所以深海魔晶王决定不再等下去。精神力高又如何，能量的差距是不可动摇的。 去死吧！ 深海魔晶王右手猛然抬起，一颗颗紫色的光球出现在他身体周围，只是一瞬间就密布在数百平方米的范围内，每一颗光球都锁定在唐三身上。庞大的能量波动顿时令深海魔晶王一方的天空变成了紫色，而且还在微微的扭动着。刺耳的破空声响起，从凝练到发出只不过短短一次呼吸的时间，那成千上万颗紫色光球就已经如同流星雨一般朝着唐三砸来，速度之快只能用电光石火来形容。三分雷七分水，这就是唐三对深海魔晶王这一击的判断。那每一颗紫色光球之中都是由两种能量融合而成，可以说是复合型的属性攻击。毫无疑问，它们就像是一颗颗雷珠，一旦发生碰撞就会爆出恐怖的攻击力。这种大范围的锁定攻击是不可能闪躲的。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海神三叉戟抬起，一招朴实无华的无定风波已经施展了出来。被千仞雪追杀的险死还生，第二次看到海神施展无定风波之后，唐三对这一式神技的理解力已经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虽然现在海神三叉戟已经不是真正意义的神器了，也不要紧。 一个巨大的光环在空中亮起，光环的颜色是暗红色的，这回不再是先前蓝炎黄的能量，而是来自于昊天锤。冰冷的杀气也在这一瞬间弥漫天空，唐三那背在身后的昊天锤上，杀神领域已经释放。在杀神领域的渲染下，海神三叉戟幻化出的光环顿时变成了血红色。唐三的动作并没有停止，手中三叉戟左一圈右一圈，不断将一个个血色光环带到空中。说也奇怪，这些光环仿佛有着巨大的吸力，深海魔晶王攻击的雷珠范围虽然很大，但只要这光环出现一个，立刻就会吸收一颗珠子过去。深海魔晶王脸色微微一变，原本他的想法是凭借自己优势的能量以及雷属性攻击的爆炸力炸死唐三，可是当他发出的雷珠被无定风波圆环套住之后，竟然立刻被切断了与他之间的精神联系，而且那些雷珠也根本没能爆开，就在无定风波幻化的血色光环中悄无声息地消失了。 怎么可能？ 深海魔晶王大吃一惊，他自己释放的能量有多么强大他自己当然最清楚，在他看来，唐三的精神力就算是强过自己也强不了多少，根本不可能这样切断一个如此大范围技能的全部精神联系。他唯一没想到的就是唐三现在所施展的乃是海神的神技。深海魔晶王在惊讶之中心神略微迟滞了一下，而就在这短短一刹那，他发出的攻击已经全部落在了空处，竟然没有一颗雷珠发生爆炸。 唐三的实力已经强大到这种程度了。 在他出生的同时，他背上的宁荣荣再次举起了手中的九宝琉璃塔，又是七道光芒电射而出，照耀向唐三。 宁荣荣现在八环，她所释放出的之所以是七道光芒，那是因为她在释放魂技的时候，将自己的第七魂技九宝真身也释放了出去。这也是身为九宝琉璃塔魂师强大的地方。他这第七魂技可以作用在自己身上，同时也可以作用在伙伴身上。前六个魂技都可以对唐三进行 90% 的增幅，而这第七道光芒却可以令唐三也享受到九宝真身的妙用，那就是在施展自身魂技的时候，魂力只减少原本应消耗的一半。这样一来，唐三的持续战斗能力自然会大幅度增加了。先前唐三是拼着受伤才接近深海魔鲸王庞大身体的，但他的伤势已经被水晶毛虫肠全部治好了，再加上吞噬深海魔鲸王得到的能量，此时的唐三正处于前所未有的巅峰状态。当宁荣荣的七道增幅落在他身上的那一刻，唐三整个人的精气神都凝练到了一个极其恐怖的程度，大喝一声，仿佛空中响起了一道霹雳，已经如同箭矢似的朝着深海魔鲸王冲了过去。深海魔鲸王毫不示弱，全身紫光绽放，猛地朝着唐三迎了上来，双手成拳在胸前互碰，一圈紫色的光晕从胸口处荡漾开来，就像他胸口处那个闪烁着漩涡般光芒的宝石似的。紫光所过之处，空气顿时变得凝固，这是深海魔鲸王的魔鲸领域演化出来的一个技能，与唐三的蓝银虎鲸魔之射效果类似，一旦被笼罩其中，立刻就会陷入短暂的晕眩状态。而到了他们这个层次的对决，哪怕是片刻的晕眩带来的结果也是致命的。但是就在那紫色光芒即将接触到唐三的身体时，唐三身上的第二个魂环瞬间爆开，强烈的暗赤金色能量一瞬间就爆炸开来，硬生生将那集体的紫光炸散。与此同时，唐三手中的昊天锤迎风暴涨，整个人在半空中旋转一周，那无比巨大的昊天锤朝着深海魔鲸王当头砸了下来，正是大须弥锤之奥义炸环。凭借着炸环的威势，瞬间化解对手的限制性技能，再将凝聚而来的能量爆发出强横的攻击力，唐三这一刻的应对绝对可以用完美二字形容。 啊，这唐三看上去优雅淡定的一击，竟然就如同狂风暴雨一般。 面对那闪耀着暗赤金色魔纹的昊天锤，他也不敢大意，双手同时架起，全身铠甲光芒大放，充分调动铠甲中压缩的能量，迎上了唐三这一击。事实证明，炸环的威力绝对是恐怖的。在宁荣荣的增幅下，唐三各方面的能力都提升了一倍，魂力相当于是从96级提升到了97级。但还不止这些，他的力量、攻击力、速度、攻击属性都随之提升，本身的实力就已经接近了98级巅峰斗罗的程度。而大须弥锤之奥义炸环一用出来，他此时所爆发出的力量立刻就达到了99级绝世斗罗最鼎盛的攻击强度。何况他手中的昊天锤还被施加了重力控制，暴增的重量就算比不上重力控制下的海神三叉戟，那也是相差无几了。在小白和他的魔魂大白鲨族人以及史莱克六怪目瞪口呆的注视中，那百万年魂兽看上去不可一世的深海魔鲸王竟然就那么被唐三从空中一锤砸了下来，扑通一声撞入海面，引起了一道高达百米的巨大海浪。唐三一击得手，绝不停留，在宁荣荣的持续增幅下，他的眼神变得无比凌厉，身锤合一，大须弥锤的威力在这一刻完全爆发出来。第一魂环炸开，属于泰坦巨猿的魂环注入给他更加庞大的能量。与此同时，他左腿甩出一道战斧般的红光，从天而降，硬生生地将那炸开的浪花展开，乃至整个海面都被切割出了一道深达百米的巨大沟壑，露出了深海魔鲸王刚刚稳定住的身形。唐三这第二锤已经从天而降，带着一往无前的气势，带着恐怖的定力，当头就砸了下来。攻击既然已经开始，唐三就没打算停下来。 这次一定要将你彻底毁灭。 深海魔鲸王也是大惊失色，先前唐三使用海神之光时，他心中还有底，唐三显然还没有继承海神真正的力量，他自信面对这样一个对手，自己无论如何都不会输的。可是 当他与昊天锤碰撞的那一瞬间，以他的力量和庞大的能量，竟然被砸得坠入大海之中。那狂暴凶猛的能量，那霸绝天下的气势，还有那凌厉的实质杀气，都告诉他，眼前的这个对手并不是那么容易抗衡的，甚至很有可能会给他带来致命的危机。深海魔鲸王在大海之中生活了百万年的时间，他的经验自然毋庸置疑的丰富。眼看大海已经无法成为自己的庇护，在感受到唐三那柄大锤上更加凌厉的威势和更加狂躁的能量，他做出了一个奇怪的动作，双手摆成喇叭状，在自己耳边对着从天而降的唐三，他猛然张开口，一声嘹亮的长吟从口中发出，同时出现的还有一道劈炼一般的白气。 唐三小心，那是深海魔鲸王的丹气。 唐三肯定是听到了他的声音，可他的动作却没有丝毫改变。大须弥锤的概念中根本就没有闪躲这两个字，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方能将自身潜力全部激发出来，所以唐三依旧是悍然迎了上去。深海魔鲸王口中发出的声音刚开始的时候还有些沙哑，但很快伴随着那白色气流的喷吐，他的声音渐渐变成了龙吟般的声浪，空中的团团乌云疯狂地涌动着，似乎在呼应着他的长啸，那白色丹气也在空中凝聚成一团，正好迎上了唐三的昊天锤。白气四散，连带着空中的乌云都被这一击带起的震荡波吹得四散纷飞，露出了太阳的光彩。深海魔鲸王从口中喷吐出的丹气被唐三硬生生地砸散了，深海魔鲸王的身体也剧烈地晃动了一下，眼底闪过一丝血气，显然是受到了影响。唐三也并不好受，他的攻击没能继续下去，白色的丹气固然被他砸散，但他自己也被一股反弹的巨力抛向空中。昊天锤发出了一连串的嗡鸣之声，炸开第一魂环带来的能量消耗殆尽。 有声剧《斗罗大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请听下集。